各位早晨，好高兴能够读呢段经文，系马可福音第一章六至十三节，请听我读出嚟。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物。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面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且有天使来侍候他。圣经读毕，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 今日想先同大家思想一下施洗约翰呢个嘅人物。施洗约翰大家都知道是为主耶稣铺路的一个嘅人物啦，吓佢喺即系佢本身系即系耶稣基督嘅即系系有表兄弟嘅关系啊。咁喺路加福音记载先记载咧系施洗约翰嘅出生先嘅。咁后来咧佢喺旷野里边咧嚟到生活，后来咧喺旷野里边咧会为人嚟到去喺约旦河咧会为人嚟到去施水礼，所做嘅一切都系为到主耶稣基督作呢个嘅预备，系个铺路嘅工作。多地步，即係當佢嘅即係工作差唔多完嘅時間，即係佢最主要帶耶穌即係出嚟啊！啊，即係讓人介紹耶穌，讓人知道佢係神嘅羔羊。好，後來佢甚至話：他必興旺，我必衰微啊！即係咧，主耶穌嘅工作將會興旺，而約翰工作自己工作將會衰微。原来呢个人嘅人物，整个一生都系为主耶稣嚟作预备嘅。我哋话咧叫中文话咧叫为他人作嫁衣裳，吓整好好心机，整件嫁衣唔系自己着嘅，系俾人着嘅。我时觉得呢种嘅心态，一生为人嚟作预备，呢个心态有时唔容易啊。自己系一个帮人预备嘅，帮人铺路嘅，主角唔系自己，自己永远都系一个嘅配角。这个心态我有时想不容易啊，就是需要一种很强的服侍的心态，需要一种很强的谦虚的心态，不是高举自己，是高举主耶稣，自己是就是隐藏在背后。一定要有一种不求名不求利，愿意甘作仆人的心态。这真的不容易，但是他有这样的缘故，所以上帝要约翰有一个环境来让他预备这种人生的态度。他结果我知道他在旷野里面成长，他其实呢约翰的出生他的背景是不简单的，大家都知道他父亲是作祭司的，他妈咪伊丽莎白是亚伦的后裔，很厉害的，如果看他背景的话。其实在这个背景里面，他隨時在聖殿裏面，或者不是聖殿也好，都不會在即抗議裏面來到去生活。但是他選擇的住在這個的抗議，而不住在即祭司所應該住的舒適的環境的當中。如果大家知道祭司的衣服是很很漂亮的，雖然最漂亮的是大祭司的，但其他祭司 都是很漂亮的衣服。但现在的他呢要做什么？首先讲到什么呢？要吃蝗虫，要吃野物，要做这个的就是野的皮草，今天的皮草是漂亮的，那以前的皮草是很简陋，就是说他整个生活环境是完全跟祭司那个或者祭司后裔的背景是不相同的。 咁我哋话呢个系一个选择，佢选择嘅唔住喺嗰度出生，唔着嗰啲嘅嘢，唔住喺嗰度，而选择住喺旷野，而神就借住旷野嚟去即系操练培训出一个好有谦卑、好有服侍心态嘅人物。讲起旷野，旷野咧系你谂紧乜嘢咧吓？即系当然唔系丰盛嘅地方，啊，系啲比较冇乜水分啊，即系供应有限嘅地方。而你知道咧，有机会去以色列嘅话咧，以色列嘅地方虽然地方细，但系好多旷野嘅吓，甚至咧呢个山头啊，即系喺譬如呢个橄榄山。呢边就系耶路撒冷，呢边系丰盛嘅。但系而家过橄榄山嘅话咧，后边就已经系旷野噶啦，即系旷野系可以好多，而家好近嘅。以色列地方好多嘅旷野，而旷野系好荒凉嘅。啊，旷野系即系冇乜水源、冇乜供应嘅地方，系贫瘠嘅地方。但系无论旧约，无论新约，旷野。都是很奇特的地方，旷野都是很特别的地方，少人烟，没有很喧哗的市集，没有很多的食物，往往在很多人心中会代表着危险，代表着不安定，代表着艰难。但是旷野却往往是上帝子民经历上帝得着能力的地方。你数唔数啲人物喺旷野里边受训练咧？啊，我数到可能喺以利先知以利亚，以利喺旷野里边嚟到系就俾乌鸦嚟到喂食。喺以利亚你喺旷野里边嚟到去即系经历神。摩西啊，长期喺西奈旷野里边啊，然咧比较骄傲少少，比较自我少少，四十年嘅旷野嘅牧羊令佢改变。大卫都试过嘅，大卫逃避扫罗王嘅时间，曾经喺大犹大旷野里边咧嚟到漂流，喺嗰度佢成长。使徒约翰当然系啦，其中一即系当然系啦，系佢唔得喺后来喺旷野里边嚟到侍奉，佢本来就喺旷野里边嚟到去即系成长。咁当然仲有保罗啦，啊，保罗喺信主之后就喺去到呢个亚拉伯旷野嗰度喺度几年嘅时间。啲人物同旷野嘅训练、旷野嘅生活离唔开嗰个嘅即系关联。喺圣经里边，好多重要嘅人物，佢哋嘅属灵嘅生命嘅成长，都同旷野呢种嘅生活有好大嗰个嘅关联。讲紧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喺开始侍奉之前咧，就喺旷野里边被魔鬼。来到试探四十天，很多时候我们讲耶稣在四十天的旷野里面，我们想起就是集中想起是什么呢？肚饿，啊，肚饿是受肚饿的试探，四十天没东西吃，啊，就是一个Hunger Game，一个饥饿游戏，啊，你饿到你七彩，然后呢来到魔鬼说，啊，你有能力将石头变做这个食物，是食物的试炼。但其实这个试炼不单止是跟食物有关联，旷野的试炼也是面对孤单，面对独处，因为将来他就要面对一个只有他一个人行的路。旷野是他要学习去安静去聆听上帝话语的时候，在将来他会在很多人群当中来到服侍，很多人的声音、要求的声音，耶稣医我，耶稣帮我，很多声音在他学习独处，在忙碌嘈吵当中，他在旷野里面要学习安静去聆听神的说话。所以耶稣和旷野的关联就绝对不限于那四十天的即是被魔鬼来到试探。如果你剪去第一章的第三十五节都提到，次日早晨啊，以前嘅时候耶稣已经开始佢嘅侍奉噶啦。天未亮嘅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嘅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啊，首先第一样嘢，旷野唔系好遥远嘅，我曾经讲过啦， 以色列地方旷野可以好近，一转咗个山就已经由有草原，突然间去咗个旷野冇草冇水嘅地方。另外留意次日早晨，咩早晨啊？天未亮。问翻大家，温哥华天未亮嘅时候，你做咗咩噶？耶稣基督天未亮嘅时间喺旷野喺嗰度嚟到去，即系祷告。点解天亮啊？嗰个系安静嘅地方，冇人烟，更加安静。甚至可能啲牛羊一样羊都未出嚟，咩咩咩嘅咁，但系佢已经喺度安静。更重要的是一天的开始，一天的开始，清早是一天的开始。耶稣以祷告安静来到去预备新的一天的工作。你知道原来旷野是 很特别的、在城市呢，在圣经里面，城市往往代表着什么？城市往往代表的是很繁华，代表的是富庶、代表的是喧哗，代表的物质，代表的享受。在圣经里面，旷野往往代表着原始、缺乏、简朴、独处、安静。表面上讲城市的话，你会想起是物质、权势、权力、金钱在城市的。但圣经里面，城市往往代表是陷阱、低沉、堕落。好简单的例子啦，叫咩？罗德的故事啊，罗德的故事里面，同佢嘅亚伯拉罕佢长辈分开之后，罗德就选择去所多玛、俄摩拉两个繁华嘅城市，喺嗰度，罗德就陷喺罪行嘅当中。进入城市对罗德嚟讲，代表佢堕落嘅开始。咁如果例子仲有浪子嘅故事啦，系咪啊？浪子分咗家产之后，进入繁华当中，结果就挥尽佢所有嘅家财，最后要食猪所食嘅食物。城市系富庶之地，但系却令人心灵好疲乏，会令人嗰个嘅情操慢慢嘅低落。相反嚟讲，旷野表面上唔代表能力，冇权力，旷野乜都冇。没什么影响力的地方，表面上，但在圣经里面，旷野却往往成为人生命转化、被神更新、复兴、展开新里程的地方，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以刚才的故事为例，一样在旷野，在旷野，但是很多人在城市里面会去旷野里面找启找使徒约翰，当中包括有税吏，包括有官长，好像没有影响力的地方，但是他发挥很大的影响力，这个就是旷野。上帝没有选择在埃及颁布十诫，上帝没有选择迦南颁布十诫，上帝选择是西乃旷野那里颁布十诫，因为那里是另一个不同的境界，在那里百姓学习倚靠神，学习聆听神的声音。西乃旷野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在大概主后第三世纪的时候，当时呢整个的基督教很开心，因为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教会就受到迫害，罗马人周围去将信徒嚟到去钉十字架，或者抌喺斗兽场里边嚟咬死佢哋，所以好多人殉道，而教会就喺困难当中去成长。所以前嗰三世嘅信徒系遇到好多嘅迫害嘅，殉道者嘅血，就建立咗好多教会。前嗰三个世纪是最多信徒被杀的时候，教会它是最兴旺的时候。但到第三世纪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有一个罗马君王君士坦丁信了耶稣，从此教会 就唔使再受迫害啦。唔得意，唔再迫害信徒，唔再抌你哋去撕，即系抌你哋去斗兽场嗰度嚟去杀你。做信徒有好多福利嘅，可以免好多税项嘅。啊，你即系你系信徒嘅话咧，社会上面做事咧会亨通啲嘅。哇！见到当时咧好多人信耶稣，教会嘅教堂越建越大，好唔好啊？好唔好啊？教会好多信徒。就被世俗嚟到分途，陷喺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喺享乐即系各种嘅丰盛当中，好多信徒就俾啲物质、呢个丰盛、呢个顺境嚟到浸死晒，呢个教会就开始沉沦，教廷开始腐败。有识之士，一啲觉得唔掂嘅信徒，发觉唔得。What can they do？ 点样做啊？走去抗嘢。有识之士发觉佢唔可以再留喺城市，因为城市嘅信徒、城市嘅教会已经被物质、被享乐、被呢个成功嘅主义嚟到去分途咗。所以當時嘅有識嘅信徒就走去抗嘢，走去啲好落後嘅地方，走去即係人煙罕至嘅地方嚟到去靈修，開始咗基督教嘅修道嘅傳統。今時今日，如果你要喺神學院裏邊你進修靈修學嘅話，靈修學啊，即係話你所讀嘅書十本有九本半。都是来自旷野修道院的修士，他们安静当中，他们接近神，在安静当中，他们抗衡其他的信徒所面对的物质享乐的主义，旷野成为他们的救生圈，不让那些来分途，旷野是他们面对物质享乐的要可以抗衡的力量。嗱，讲到呢度嘅时候咧，要好小心讲嘢啦。我即系阿轩牧师，唔系暗示你啦，你埋紧屋佢，啊搬去 B 省内陆，啊冇乜人去去地方住几年，咁你就灵你嘅灵性就复兴噶啦，啊咁咧就咁紧紧我埋咗之后，啲钱冇乜用，我咪捐俾平安堂咯。即系我唔系咁样暗示呢样嘢，我有讲嘅。不是说要搬去抗野，我所讲的抗野可以是一种心境，心境一种抗衡物质、抗衡享乐、抗衡即系样都要即系丰盛啊嘅心态啊，即系诶，咁某程度上，我觉得今日信徒有少少似第三世纪嘅信徒所面对嘅。面对的就是享乐、物质、繁华、丰盛，就是样都要多，样都要大，样都要好的世界里面，我这个面对很多引诱被试探，但是我们是 被分途、啊、就是说是我就去抗议，所以强调抗议不一定是一个地方，而可以是一种的心境，一种与世俗不同的心境，一种不被世俗所荼所分荼的心境，一种不与世界同被改变的心境。举个例，中国人，我成日覺得今日嘅整個國內嘅中國人咧，係從來未試過咁同心嘅。啊，我讀中國歷史，我讀中國歷史以嚟，歷史中國歷史裏邊從來未試過到個時間，好似今日嘅全中國人咁同心嘅，未試過。整個國內嘅同胞都係全心全意嘅為人民服務，未試過嘅。啊，唔係為人民服務。是为人民币服务， 为人民服务，唔单止国内，啊，咁啊，即系世界唔同嘅地方嘅人，对人民币都系好吸引嘅嘢。即系我哋金钱啊，成为好多人所崇拜、追捧嘅一样嘢，或者物质丰盛啊，向往啲新嘅科技、新嘅资讯。成为另一种嘅丰盛，成为我哋所追求嘅嘢。啊，弟兄姊妹，喺咁嘅世界潮流当中，我哋会唔会去学习简朴？人哋要多，我哋愿唔愿意要少咧？人哋要好，我哋要唔会可以伺候咧？啊，喺今日嘅人买嘢，你用咩凭咩买嘢噶？啊，系想要啊！因为需要咧，我个将军，今日你买嘢系买一样你想要嘅嘢，亦买一样你需要嘅嘢咧，呢个好大嘅分别嘅。啊，需要即系你真系需要嗰样嘢，所以你唔买；想要系另一个层次，嗰、那个系低层次嘅。我想要啊嘛，所以咪要咯。我成日觉得今日嘅网购咧系好危险嘅，因为网购好方便嘅，实在吓、啊，我间唔中都即系被试探到嘅。好方便噶，捉捉下，揿一揿，跟住送嚟送门口噶啦，几方便啊！又唔见钱噶，因为过即系过户咁啊，钱又唔见，仲系简单到晕嘅嘢。于是，一样一样，可能根本点唔需要嘅嘢，就送到即系门口。结果我哋屋企里边就摆咗好多，其实今日我哋想要，但系我哋唔需要嘅嘢。因为今天我们处分一个物质，这个话污染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被物质来到去，即是被垃圾来到去活埋的了。在一个这么污染的世界里面，让我们思想简朴，买人要多，我不妨要少。不是讲语言，不过2016年的物价一定有很大机会会涨、啊。我们会面对一个物价超涨的时候，特别加元一跌得这么厉害。那你说到底未啊？我相信高处未算高，低处也都未算低，还有排跌。我相信可能低的加元汇率代表什么呢？物价会贵，我哋唔食咪食菜咯，菜仲贵，点算好啊？我以前讲过，我今日都尽量做嘅嘢，就系食嘢唔使食饱嘅，最健康系七成饱。你问问自己，食几成饱？八成九成咩后果啊？后果就系人会感染好多病患，就是、太丰盛。太饱的话咧，有人会有好多病。喺物质咁贵嘅时间，不妨七成饱，甚至挑战自己六成饱咧。你起码唔好抌咁多嘢，六成饱。弟兄姊妹喺即系可能危中大机，可能物质高涨嘅时间，可能我哋学习更加食少啲，然之后健康多啲，可能系俾我一个更健康嘅一个契机。喺人向往多，不妨学习少呢一个。就叫抗嘢，人學習快，樣都要快。咁啊，啲人講快嘅，樣都要快嘅，啊，快就好嘅。啊，部電腦慢少少咧，都已經哇搞錯慢嘅，唔得。我哋樣都快嘅，開車又要快，樣都要快。前面嗰個開慢少少已經揾錯鬧佢噶啦。呢個快嘅世界喺快裏邊，我會忘記自己。放喺快裏邊，我哋生活質素就會低。抗嘢唔單止係物质短缺，抗嘢仲有特别地方，就系、是、慢。抗嘢里边唔需要睇钟嘅慢。今日我要讲张上面有个大嘅字，提我慢字，我讲嘢慢啲。抗嘢系慢嘅。当人都快，你追求慢啲，这个就是抗嘢。 唔比世俗嗰種嘅享望多、享望快、享望多嚟到去分途。今個上一個祈禱會有好多人參與，五隻手指啱啱數得曬。當我同幾位弟兄姊妹一齊禱告時間，我就心裏問：係弟兄姊妹唔想翻祈禱會多啊？呢個話想翻嘅，我想翻嘅，不過我太忙啦，我太忙，所以有心無力。我好想翻嘅，不過翻唔到。如果有咁嘅弟兄姊妹嘅話，不妨挑戰你，點解你咁忙呢？點解忙到想翻祈禱會翻唔到？個背後原因係乜嘢咧？我真係好忙啊嘛，得閒死唔得閒病仲翻祈禱會。見嗰個嘅海，即係個 poster 寫住：上帝啊，我好忙啊，所以我唔能夠祈禱。神啊，我好忙，所以我唔能夠翻教會。神啊，我好忙啊。但係結果佢越忙，佢生活越亂，跟住。最后会讲就系话，上帝我好忙啊，所以我要翻祈祷会。上帝我好忙啊，所以翻教会。唔系因为我忙，所以我唔做呢样嘢，就因为我忙嘅缘故，所以我更加需要透过祷告嚟到整顿我嘅人生，唔知唔好咁忙乱。因为我忙，所以我翻教会。所以我因为我忙，所以我更多时间嚟到灵修，因为我好忙。提嗰本书，好靓嘅书名。中文叫做《马大世界》里面的玛利亚心，马大世界是一个忙乱的世界，但能不能保持一个玛利亚心？玛利亚的马大故事都认识，都读过这个故事。马大很忙碌的来到做家务，来招呼耶稣和他的门徒，很忙碌。玛利亚安静在耶稣的脚前。这个不是说谁对谁错，即係唔係佢哋咧唔需要忙啊？即係唔好太忙啊！但係忙當中有秩序，忙當中仍有時間嘅喺耶穌面前聆聽主耶穌嘅話語。呢、这個就係曠野。我唔係叫你走去曠野，唔係叫你走去必斯路錄嘅曠野地方。喺忙碌嘅裏邊，你仍然曠野，仍然喺你心裏邊有一個安靜嘅地方，喺度默想，喺度尋求，喺度。来到亲近神，在学习，来到去知足。主耶稣基督常常在旷野，因为他知道他一样陷在试探里面。很多人要求他做这样又做这样，怕他做多一点。在忙碌里面他又忘记了方向，在忙碌里面他又忘记了休息。休息很重要，原来休息是很重要的。耶稣是凡人来的，身体上面他忙得尽的话，他都会累低的。他不要让自己在忙碌里面忘记自己，不想在忙碌里面整坏自己的身体，所以他要退到这个旷野。金融整个世界的金融里面来到去，就是慢慢萎缩的时间，我们的钱会，就是无论想不想都好，都会缩水。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可能危中大有机会。在危机当中，会不会就是一个属灵，即属灵更新和复兴的一个的契机，学习向往争取多些旷野的生活。圣经里面耶稣以旷野开始他的新一天的工作。在很多属灵人曾经读过，属灵人以利亚、保罗、摩西旷野成为他们侍奉的第一步。会不会我们都学习？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听到好不好？明白吗？主题是我们今天的讲道主题，听到吗？什么？新年从旷野开始，挑战大家。新年里面从旷野开始，因为很多圣经属灵人 都从旷野开始佢嘅侍奉嘅。有一句话呢几年咧，常常听人讲嘅，要叫赢在起跑线，听过未啊？啊，我成日听呢句说话，赢在起跑线咩意思咧？即系话未开跑，我系喺起跑线已经赢你啦。咁呢个系成功嘅第一步，啲人咁讲。不过呢样嘢系往往咧系，我觉得系有少少负面嘅理解嘅。吓，譬如话嗱，我开始你系主，你系有主，我有主，不过我系名校喎。是啊，大家一样起线，我赢你，在起点上我赢了你了。我那是名校，我是名 P school， 你那班你那是不同的，赢在起跑线已经赢你了。就是这个是比较负面的东西，赢在起跑线。但会不会我从个正面来看，正面来看，正面去理解赢在起跑线，就是说一年开始赢在起跑线，我们已经抗议的做开始，在抗议里面安静去思想，今年里面那我怎样计划我人生，今年里面我怎样来到去愿意神的面前作侍奉，我怎样能够发挥多些我已经潜在的恩赐，我恩赐怎样能够教会多些的配合，教会主题叫更新复兴新理程，这个无论对教会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弟兄姊妹，不妨在一年开始的时间安静下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思想计划你2016年里面你将会做些什么，这样的话你就赢在起跑线。你一年将近的时候，你可能再不一样。再说回今年2016年，可能经济会好差，但是让这个成为我们洗涤我们心灵，让我们从贫瘠缺乏当中，可能会带来我们信仰 的更新，就要简朴，让我们灵性得到更新，就要简朴，藉着这些简单安静的心态，让我们得着个人或者教会的复兴，展开我们新的历程。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活在一个很繁忙的世界，活在一个人人崇尚金钱，崇尚真的经济繁荣，崇尚银行数字的一个世代，崇尚多，崇尚物质丰盛，崇尚拥有新的科技、新的资讯、真的享受 的世代。活在这个世代里面，谈简朴，谈旷野，谈安静，谈知足，谈何容易。神啊，在这个马大的世界里面，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如何有一个玛利亚的心，安静在神耶稣面前。我们需要，我们周围没有抗议，但抗议可以在我们心中。耶稣，你在网络当中，你一样需要抗议的生活，帮助我们以抗议为我们一天的开始，以抗议为我们一年的开始，帮助我们面对2016年，让我们争取时间安静下来，去计划一年里面，一年里面我们有什么计划要为你完成的。神，我们深信你每一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你的心意，都有你的旨意要达成，但问题我们有没有安住你面前寻求寻问你的心意，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如同成就在天上。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 最后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用我宁静。神气之中，我寻求神话语， 每分一刻感激主多爱宠，日光之中人流离在多变世俗里，阿圣灵求你引导我通，用我灵静听候在你的跟前，一心一意愿寻求你的旨意，藏你怀内看万事变得空虚，光辉不再，愿我此刻知你是神，愿我得享安息在你手里。预备，神气之中，我寻求神话语，每分一刻感激主多爱宠，日光之中人流离在多变世俗里，阿圣灵求你洁净我心，用我灵静听候在你的跟前，一心一意愿寻求你的旨意，藏你怀内看万事变得空虚，光辉不再，愿我此刻知你是神，愿我得享安息永生，安息在你手里。跟着我们有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对神恩典的回应。如果在座当中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只要将奉献袋存下来就可以了。